再请听周信芳演唱的《扫松》。 哦，你看，空山叠壁，北风萧瑟，好凄凉人也。原来是寒雀在那里喧叫，当初才得见，定金的时节是鸟喧叫，如今又在那里叫，呵呵，鸟鸟鸟也有听得寒了石木，偷儿啊偷儿，为什么单偷到蔡家的石木是令人可恨？我恨偷儿啊。 急急走，急急跑，急急忙忙到荒郊，何来把松涛是为当啊年就是叫啊 下面是李少春演唱的《打金砖》。 照西厅，村民今早瞧我娘娘去走，一家门要花人大要当稳罪，边行不得那金也曾把大面子害人，要不满汉看不斩，要再临那燕国辽宁想不忘走南阳东逃，西奔老皇兄啊爹家在本水，西奔不念了你老伯母悬梁，如今不念你小三年，该三年小三年，该三里小三里，该三十小三十，该三可小三可，该三分三年三年，三里三十三可三分，永不带笑报尽了乾坤，不念了你曹桥关亲民大阵，不念你是一国开国老臣，是蔡天亲弟们将士一顿，华人下一秀不听谗言，岂敢开国老臣，不是有道理，明君要皇儿兄要死狂，三家万古的爱情你哪里有流泪，免得悲伤放大胆一步一步碎地不安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《哭秦亭》。 Thank you.